收市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65美元，卖出1909.21美元。港汇指数103.5，冇起跌。呢次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香港麦当劳行政总裁黎伟斯。 其实咧，而家个营商环境系比较充满挑战嘅，但我哋最紧要谨记以客为先、以人为本呢个精神。除咗为顾客咧提供优质嘅食品啦，同埋好嘅服务之外咧，最紧要咧同一时间要照顾我哋嘅同事嘅需要，等到个团队一齐去努力。我希望咁样做到之后咧，我哋就可以继续百花齐放啦，亦都可以将香港嘅餐饮业更上一层楼。大家一齐加油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广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星期一咧，马鼎盛啊呢个主持啦，今日咧请到个嘉宾就是宇信， 系 咁啊，好耐冇见啊，余生，系咁啊，今日呢个题目咧相当有趣，就讲红歌与民歌， 好啊好啊好啊， 红歌咧呢个名啊真系改得妙啦， 唔系我改，大陆自己唱话唱红歌 嘛，呢个而家咧就。这个红歌呢就更加妙，因为呢、我们习主席呢就要唱红啊。 我以为你讲洪金宝添。 不是要唱红。 唱红好像是重庆那边的话。 冯熙来 啊， 但 系 红歌唔系佢发明嘅， 唔系佢发明，但系佢个口号啊，唱红打黑啊嘛， 系，但系你一讲红歌，大家就记得阿习生咧吓，咁啊，红歌同民歌，咁啊，红歌呢样嘢咧，就何解应该要叫红歌咧？ 一定要破题，一定要 破题先。 首先呢个红同白。就是共产党自称赤党嘛， 赤色的、 赤党即是红色是代表革命嘛， 哎呀， 还要代表暴力革命嘛， 哎 呀，因为五星红旗那些红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嘛， 哎 呀，他都是学法国革命的啫， 嗯， 那你红歌呢，据我的浅见呢，他就是官歌， 哦， 佢同民歌相對嘅，官歌呢啲紅歌嘅內容咧，無非第一就歌頌偉大嘅領袖， 係一定； 第二就歌頌偉大嘅政府， 即係黨。 黨同政府係二一一二二啦，嚇，佢就係佢啦。咁咧，呢個冇壞嘅，即係你想話覺得個領袖好偉大，你歌頌佢，但係咧問題就係咁樣啦。饼就是一块，你分多了我就少了、 啊、 具体来讲个时间，如果是唱红歌的时间多了、唱民歌的时间就少了， 是啊， 还有呢、 红 歌是革命，民歌在红歌的眼里面是美美之音， 是啊， 文化革命的时候呢，这些是资产阶级思想， 是咩？ 诶、哎，一阵请宇信讲讲啊！我哋喺工厂嗰阵时批斗咧、批斗嘅呢个罪证啊，有两本书。我相信宇信咧当时都会耳熟能详嘅、一本叫做《爱国民歌二百首》。 哎呀， 听过未？ 听过啦，岌头啊！ 一本叫做《爱国民歌二百首》。呢两本书咧，喺我哋知青， 知青年 喺我哋心目中咧系 Bible， 系 硬通货。 系 你次官嗰阵时，如果喺香港带一本过嚟，诶嗰阵时通关仲唔会查书噶？ 唔查嘅， 仲未识呢首嘢，而家识咗。 我同你灵寿堂都带两本咧，嗰个韦斯理嘅大作。 系啊， 佢最中意睇。 佢有讲，佢有讲。咁咧，你如果有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你借俾我一晚。 一晚 你借俾我一晚， 嗯、 我会请你食一餐有骨落地。 哎呀， 仲要 有邮票粮票啊！ 啊，诶、哎，我请你，我请你啊，仲要咧，虽然冇咩茅台花雕，起码都有呢个东江肉冰烧。 哎呀，好嘢噶！ 阿、啊、余生饮过啦，咁点解咧？因为即系。一书难求、啊 哦、 我如果借咗你嗰本书以后咧，我就通宵唔使瞓觉噶啦、 就会抄低 抄自在、啊！嗰阵时文革系好兴呢啲手抄本嘅， 冇复印机啊嘛，嗰阵时边有复印机、啊？ 你开玩笑啊！啊，复印机还了得？嗰阵时工厂啊，点解话即系建设蓝图咧？此官，你明唔明咩叫蓝图啊？ 蓝用蓝底嘅纸印出嚟嘅就叫之蓝图， 唔系蓝图咧，就系当时未有复印机嗰阵时咧，系一种比较落后嘅，但系当时都算系好难得嘅一种，即系光电系统。 哦， 光电系统， 光电 即系将一张工作嘅图纸咧印喺。一張白紙上面，但係佢啲顏色係藍色嘅。印出嚟咧，啲字係藍色嘅，啲筆畫係藍色嘅。但係由於即係水平過關咧，印完以後張紙都係藍色嘅。 係啊，哦就係咁解。哦， 藍圖就係咁解啦。 哦， 即係嗰陣時係冇複印機，但係嘅意思就係咁意思都係光電。咁嗰啲歌咧，民歌，其實我覺得民歌咧。是熱愛生活， 是 即是人民的希望呢都是即是唱歌的年代呢应该都是后生的年代， 这个 民歌多数是情歌、 很早之前呢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呢， 哎，那些啊， 诗经啊，诗经都是民歌来的，风雅颂， 可以说是吟歌， 直情系啊，即美美之音， 唔系咯， 放郑声啊， 郑声你要解释下啦。 啊，這個、呢个咧， 点解郑国人咁淫啊？ 咁咧，啲人咧就话，男欢女爱啊， 系啊， 一讲到呢、這个， 好自然喎、 啊，一讲到呢度咧就有规限啊。 点啊？唔准唱啊？ 放郑声咧就即系话佢咧，歌颂紧呢啲爱情， 啱啊！ 咁啊，你而家呢个阶段咧，喺而家咧嘅人嚟讲咧，就冇所谓嘅。 即系孔老二唔中意听郑声啫。 系孔老二同埋佢一班贵族嗰啲贵族啊，就唔听嘅，就话你呢啲系叫做非美美之音， 即系唔上大雅之堂， 唔上大雅之堂，唔系庙堂祭祀嗰阵时唱嗰啲歌。 喂，祭我梗系唔攞呢啲嘢祭祖先啦。 咁但系， 但我见郑奏嗰阵时会唔会咧？ 要嗰阵时，你唔敢唱，冇人动到嗰个美女嘅心。 唉，你要歌声撩人啊嘛。 系嗰阵时，如果咁计咧，刘三姐都有罪。 刘三姐系闹地主噶。 刘三姐咧闹完地主之后咧，佢有啲歌咧隔个山咧去。 挑引緊嘅情郎啊！ 喂，嗰首歌歌詞真係不作二人想， 係 啊，話世上只有藤前樹。 系啦、 啊，那时见过树前藤， 人呢系 树前藤啊， 树前藤，即系你咪你树 系男子啊嘛，光阳啊嘛， 咁你咪知啦，唉、 啊，阿余信你讲讲嗰阵时你做知青嗰几年系唱红歌咧，还是唱呢个民歌啊？ 诶，我都唔唱歌嘅。 你唔唱歌噶、 啊？你唔唱歌，你点得你太太咁靓啊？ 但系咧，就文化大革命嗰阵时咧。就是只有四首歌到， 四首歌 系嘛？ 系即系四首歌到， 嗯，系冇错。 一首咧就系《东方红》啦。 哦， 今晚冇喎， 吓， 今晚冇喎。 你唱嗰啲做咩啊？得人瞓唔着。 真 系 真系红歌， 呢个红歌啊， 大好红人靠。 但系我哋讲下咧，《东方红》嘅其实来源咧，都系民歌嚟嘅。佢都係從民歌入， 我講過啦，佢係順天遊嘅一種啊嘛。 咁啊，第二首咧就《大海航行靠舵 手》 啊啊，嗰陣時你邊度敢唱民歌啊？就係 呢個歌仲毛主席嘅為公 風，我頭先講咗啦， 係講咗 歌仲領走啊嘛， 係啦係啦。呢兩首都係啦、 啊， 仲有一首咧，就係、是、好似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呢啲、哦、軍歌，軍歌 係 呢一首歌就係喺軍隊要注意嘅。 仲、有一首咧，就你應該知啦、啊，國際歌。 哎呀，呢只就法國佬嘅名曲 啊。咁啊， 少少叫馬賽曲係嘛？ 係係。 嗰陣時又冇電視 嘅， 只有廣播電台咧，就一早咧。即係個天光嗰陣時，佢啲聯播節目就唱先唱《東方紅》。 係啊， 啊啊！佢起播嗰陣時唱《東方紅》，晚黑啦，佢要即係 收台，收台 收台嗰陣時就唱國際歌。 係， 佢有規定嘅。 哦哦，國際歌係咪嗰個大弦樂嘅演奏嘅國際歌？ 可以咁樣，可以咁樣。 係啊，啊！我最記得就係文化大革命，就係呢幾首歌嘅啫。 你哋個個都要識唱 嚇， 個個都要識唱。 應該嗰陣時都識唱。 冇可能唔識唱， 嗯， 冇可能嘅，因為開大會小會咧，開始都係咁樣。 咁啊，國歌係點咧？ 國歌唔俾唱啦，因為國歌咧好少唱，因為佢。那個歌詞是田漢作的嘛，田漢都是四條漢子都被打到啦、 哦、 你只有是外賓嚟、啊、就是奏國歌、 哦、 就不得唱國歌， 不能唱的， 不得唱、哦、只能夠演奏，而且是在有外賓的場合、 哎呀 啊、一般的開大會都不唱國歌的， 是嗎？ 都是唱東方紅的、 哦啊、他又不改過《東方紅》做國歌 啊！ 國歌後尾華國鋒做頭嗰陣時改過，我哋已經講過啦嚇。佢、就變成、即係咩？我們千秋萬代、高舉毛澤東旗幟，啊，將嗰個咩我哋血肉化為長城，佢改成呢、這個 嗰陣時 啊，佢話偉大你嘅中國共產黨。率領我們繼續長征，即係當時嘅國歌歌詞啊，改 是就唔係風雲兒女嗰陣時、 當然唔係啦，當然 唔係義勇軍進行曲 嗰、個電影插曲啫、 啊。義勇軍進行曲，嗰陣時可能田漢都未平反喎、 啊，平咩反啫、 啊？ 死都死鬼咗啦， 死咗都可以平反啊，係啊。 唉，好惨噶呢个，讲起呢个 嗰阵时好多歌咧， 同埋田汉就 所谓个好多红歌咧， 嗰 阵时都唔唱得噶， 系咩？ 因为你嗰个作曲作词嘅呢个唔系呢个打到就嗰个打到啊嘛， 系 啊，好似嗰阵时我们走在大路上都唔唱得噶。 系唔唱得 啊？系 嗰啲即系六十年代初好盛行嘅，即系我们走在大路上，或者系我哋朋友片天下， 系我哋朋友片下。 即系真正嘅红歌咧，我帮佢即系总结咗有几种。一种就头先阿余信讲噶啦，就系《东方红》啦。咁呢啲咧系歌颂领袖，但系咧，一个国家里边。政府越神圣，民众就越卑微， 卑微 越卑微。 佢哋民眾咧就只有喺呢啲紅歌嘅氛圍當中啊，頂禮膜拜， 係 當佢神咁拜， 係 即係當係一種宗教。 嗯， 咁就唔準有自我。 嗯， 啊，因為國家係咁噶，領袖越偉大咧，嗰啲民眾就越唔值錢， 越卑微，係 越唔值錢。 呢 度一種，咁第二種呢又是宇信應該比較耳熟能詳的，是那個特定環境才有的歌，叫做雨綠歌。 雨綠歌，哇， 即是將毛澤東某一段說話呢譜曲，那些曲呢就即是次官會批到他去看毛 澤東啱唔啱音， 不不不不不啊，比如讲毛泽东有一首，即系有一段说话，系佢1949年去莫斯科嗰阵时咧，同斯大林嗌咗交，即系好无聊，咁就走去莫斯科大学见啲中国留学生，当场就有一段好名言啊，就叫做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 归根结底都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就像早上8-9点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本来呢段说话即系啊，即系啲老人家或者系领袖啊，对啲后生讲就系咁啦吓。但系就谱成呢个歌啦，雨绿歌。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功劳啊！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的时期，即系咁样嘅歌就叫做雨绿歌。咁嗰阵时候，所有毛泽东即系大家争相去谱呢啲歌啊。嗰啲边个红卫兵或者边个造反派呢个团队能够揾到啲音乐人谱到呢啲曲 咧，唱得出咧？ 咁就 點解又唔揾阿毛主席啲詞嚟到普歌？ 都有 詩詞啊， 39首 詩詞， 全部唱出嚟啊！ 全部唱出嚟， 梗係啦。 咩長征啊嗰啲成日唱啦， 長征啊有幾種版本添啊！ 哎呀， 經常唱啊！ 即係第一種版本咧，係1963年創作嘅，1964年嗰個革命。史诗大歌舞《东方红》 系 里边就有好多毛泽东嘅诗 词， 就变成歌啦。 即系词咧就系本身就系曲词嚟噶嘛，可以化为音乐噶嘛，咁啊嗰啲顺理成章咧就好容易成为歌词。 梗系上口啦，因为佢作词嗰阵时佢要即系啲韵啊， 系要合韵噶嘛，系啱平仄噶嘛， 合侧押韵嗰啲 系啊，冇错啦。 有你好长嘅，好似《沁园春·雪》嗰啲都有歌啦。 哦，都有歌嘅， 系啊， 嗰啲就唔系，嗰啲就红歌，而家冇人唱喎。 有， 冇人唱。 喂，次官，等。消除了14日監禁之後，你如果有興趣， 就上大陸。 上大陸，你不要去啲太大的城市，你去啲中小城市，甚至要去啲窮鄉僻壤。你一定聽到呢啲歌咧，去老毛家鄉，去湖南，去韶山。你啲廣場大媽咧就會翩翩起舞啦。你想唔睇都唔得。 这个我们要见识啊。 雨绿歌、第三种呢叫做红色恐怖万岁。 是啊。为什么恐怖呢？ 那时大街小巷插着这些大标语在墙上，还要拿红色的颜料来写红色恐怖万岁。然后一滴滴地滴下来，好像血那样。 哦，所以红色恐怖。 即係當時需要呢啲氣氛， 係 啊，即係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啊嘛。 係 第一係橫掃啊嘛。 係 橫掃咩意思咧？即係將你打冧咗跌落地下，打橫嚟掃你啊嘛。 係我73年嗰年 啊，見識啦， 見識過係。 見識啦。 嗰陣時跟一個雜誌社啊，上去北京。 全國遊啊，都係好平嘅。 明白明白。 唉，都去過，真係見過。 喂，你好捧場喎、啊，嗰陣時。 好捧場，七三年幾捧場、啊。 七三年嗰陣時就少咗好多、 啊。俾啲咩咩粉啊？紅粉喎、啊。 紅粉嚟嘅，係嗰陣時唔知點解，係紅粉嚟嘅。 嗱咁樣，即係當時咧，紅色恐怖咧，同時做嘅嘢就係鬥屍批收。 係啊，冇錯啦。 人人有份。 人人有份啊！ 人人都要斗尸批收， 系啊， 要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自我批判。 哎呀， 啊，咁咧嗰阵时有呢啲红歌咧，我记得有一首就系批邓小平嗰阵时嘅，叫做《红色江山万年路》。 哦， 啊，咁啊，其中有一句歌词就叫做“挥笔做刀枪”， 挥笔 做刀枪， 做嗰支笔， 啊即系红卫兵一开始就系红咩咩拉屎逼做斗墙嗰啲咁嘢啦吓，挥笔做刀枪，怒火万丈高。 哇！ 啊，批判呢个右倾翻案风咧，我哋冲杀喺最前线。 哎呀， 呢啲咁嘅歌词， 呢个系红卫兵唱嘅。 唔系啦，唔系啦，批邓七五年已经。冇紅衛兵啦，啲紅衛兵走曬落鄉啦。 哦，走曬落鄉。 係，已經踢曬落去做知青啦。嗯、即係嗰陣時就係個黨號召要批右傾翻案風。 嗯。 啊，話鄧小平即係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咁、諸如此類。即係呢支歌咧，當時就好盛行嘅。 嗯。 啊，咁就係咪今晚要唱歌啊？ 未止， 未止。 呢只歌太短，所以又講多幾分鐘先。 今日啲紅歌好少啊，係嘛？ 都啱啊，啱噶啦，因為有好多咧喺平日我哋都放過嘅。 我哋仲有民歌啊嘛，一陣次官講民歌， 講民歌咧，講香港點解《上海灘》係民歌咧？ 哦，《上海灘》民歌啊？ 我覺得啫。 點解我贊成喎？我贊成係民歌嘅。咁誒。大陸咧個紅歌咧，就今日學好多嘢啦。 哦， 以前咧我唔知道有咁多諗審嘅， 未有耐啊， 未有耐啫嘛。 九牛一毛啊， 哦， 嗱有幾句歌詞你聽下呢啲紅歌嚇， 係係， 有關啲紅色恐怖嘅， 嗯， 就叫做高不過藍天，深不過海， 哦， 好不過毛澤東時代， 好唔過， 係好不過毛澤東時代。革命红旗就迎风摆，牛鬼蛇神就脚下踩。 哎呀， 啊，咁你即系毛泽东伟大咗咧，牛鬼蛇神梗系要抌佢啦。 系， 系嘛？呢啲红歌，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哦， 啊， 系用普通话唱嘅。 我当然啦。 咁咪打锣打鼓喎， 冇用粤语唱噶嘛。 但系佢压话咧，压音咧。就粵語好似非相當 我哋紅衛兵啊，最記得就係拉屎逼咗鬥場。 係啊， 啊， 嗯， 嗰啲我哋冇資格唱，因為唔係紅衛兵。 我 係唱，你係啊？ 中學生， 中 學生都唱。 我唔 係， 你係咪啊？ 嚇， 你都唔係。 我哋唔係老兵。 你都係曾經從過軍嘅， 你幫佢一齊都有，應該都有啊。 喂，咁啊，聽住紅歌先，呢只小放啲。 嗯。 人民軍隊忠於黨啊！咁啊，聽完呢歌之後咧，就新聞報導，聽下呢只紅歌先。 千兵万水千 印度軍方發表聲明，話呢一名解放軍士兵已經獲得氧氣、食物同保暖衣物，以免受到高海拔嘅惡劣條件影響。內地環球時報總編輯胡石俊話：經了解，確實係有一名中國軍人被印方扣留，好可能係迷路所致。中印正系沟通，印方的态度比较积极，双方正系朝住妥善解决事件的方向努力，又相信事件不会导致边境地区新的紧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605点，跌5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81点，跌系啱啱转咗，系跌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5.48， 瑞士法郎 0.91， 加元 1.315， 人民幣 6.685， 英鎊對美元 1.3， 歐元對美元 1.179， 澳元對美元 0.70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64。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09.26 美元，賣出 1910.是啱啱转咗，系卖出1909.9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马尼拉以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 由10月19号开始有全新环节《女人花芭比》。 究竟陈淑兰加上杜文慧两位女主持加埋会有啲咩火花呢？ 我有好多迷思想请教佢哋两个啊！ 佢哋更加会表扬女人中嘅豪杰。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10:04。 陈淑兰、杜文慧，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广东。讲细， 而家成日讲一国两制咧，就唔怕追根寻源啊！其实中共好早以前，喺1937年已经喺延安搞过一国两制啊。名义上咧，毛泽东就自己取消咗嗰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嘅衔头，就改成咧中华民国陕甘宁特区政府啊，就话实行三民主义。其实当然是这个新樽旧酒啦，还是玩他的共产主义啦。最近有一样呢，即是没有国民党驻军的、哦、中央军没有派军去这个陕甘宁边区驻扎的、哦。相反成为了、啊、名义上成为了这个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啊、后来改名成这个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的共军呢，就不听指挥的、啊、除了林彪打了平型关那几个钟头之后呢，就自行即是 自我陶醉了，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了、啊、还有呢，外交呢又 是共产党自己作主的、哦、不但苏联有这个、啊、这个要员住在延安，连美国都有个这个观察组，有一个上校带住在延安发挥这个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外交关系、啊、这些事实在今天的学校可不可以入教科书呢？如果老师说这些事实呢，会不会 DQ 了呢？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小脚板同佢嘅拍档请咗一对男女上去大东山嗰度露营，个营宅得啱唔啱？早餐食啲乜？日出又影唔到，一个充满火花嘅旅程，结果系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是 小脚板走天涯 B 四二零。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确诊新冠肺炎，在医院住了三晚，高调翻翻白宫之后，因为防疫的考虑，被安排隔离在白宫东翼起居和做嘢，而不是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当时就有报道说他很心急，想尽快翻翻去椭圆形办公室。有一天住白宫的记者发现，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在白宫西翼外面站岗，西翼正正就是椭圆形办公室的所在。记者由这样推断，特朗普已经回去办公室了。身为美国总统，很多有关他的东西都是机密，包括行踪。不过呢，当总统在白宫的时候，他是不是在椭圆形办公室就不算是机密，因为有一个方法可以知道。根据一贯的做法，当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白宫西翼门外面就会有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站岗。换句话说，当有士兵在白宫西翼外面站岗，就标志着总统正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至于他是不是做紧嘢，抑或偷懒，就真是天知道了。在白宫西翼门外面站岗，通常每次半个钟，由四个海军陆战队士兵轮流负责的。由总统进入椭圆形办公室开始，直至他离开都有站岗。除了站岗，这些士兵会为总统和访客开门。他们站岗的时候面向着屋外面，怎样知道屋里面有人出来呢？要开门呢？有一个讲法，就是屋里面有人会按下警报器，发出声通知，一下就代表访客出来了，三下就代表总统走出来。不要以为做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门的门童很容易啊。虽然入了海军陆战队，不去打仗，去帮人开门，好像又不是很像大材小用，但是不少人都觉得是一种荣耀来的。白宫的门童是不可以申请去做的，是由海军陆战队指派，根据那些士兵的特点啊，擅长这样去揀。当然还要通过严格的背景审查才可以去开门。西翼站岗据说是由尼克逊时代开始，目的就是加强白宫的庄严体面，就这样成为了传统留下来。不过尼克逊本人就因为水门事件辞职，失去体面地离开白宫。蓝地球，冯绍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咧，马鼎盛啊，呢坛啊，啊，佢 同你学嘢，同你学嘢， 系咁啊，嘉宾咧余宇信， 系 咁啊，今日呢个题目开得真系相当好，就讲到红歌与民歌，咁啊，刚才讲咗好多红歌，一阵继续讲啦吓。咁啊，马鼎盛吩咐我咧，就讲下香港嘅民歌， 系啊， 咁啊，阿余宇信问我。他说第二隻准备放呢，就是叶丽仪唱的上海滩。 我为什么叫民歌呢？ 他都是民歌咩？余信正话你咁问啊嘛。 是啊是啊。 我就赞成啊， 阿馬生嘅選擇，呢、這個真係香港民國。嗯、 香港民國。 進點解咧咁？因為咧，1980几年嘅時候咧、嗯，就開始咧就興叫做中編劇。 哦。 咁啊，點解要用中編劇咧？解過好多次噶啦。就因為咧租帶問題。 哦。 因為發展到租帶嘅市場，喺、嗯、租帶咧。如果你百幾集嘅翡翠劇場咧、 嗯， 哇，咁啊慘啦！嗰陣時係一餅餅帶、 嗯， 一餅帶只能夠錄三集喺度啫。咁、 哦、 你、嗯、百幾集嘅，咁啊除三就知噶啦、 嗯， 你咪有排啦。但中編劇咧20集或者10集或者廿最多25集，咁啊37、38、24，咁啊逼埋咧八餅帶啊 OK 嘅。咁、哦、所以咧。好多人咧就等你放完之後一次過就睇，咁所以叫中編劇。咁啊中編劇咧就最重要咧就係每日都有佢音樂主題曲啊，嚟放噶嘛， 醒神 噶嘛。嚇、這個上海灘咧，嗰陣時就叫葉麗儀唱，呢、這個葉麗儀就唔係我叫嘅。是顾家辉话的、 哦 顾大师话咧，边个唱？边个唱？咁啊，因为我哋以免咧，人哋有嘉年李下之嫌咧，就唔作主嘅。 系 咁啊，由佢作曲嘅人边个啱唱？咁我相信咧，呢、這个人好公正，亦冇偏私，有佢嘅讲法。 哦， 咁啊，于是乎呢只歌咧就俾叶丽仪唱。黄沾作词， 风行啦。 啊，呢只歌咧一唱出嚟啫，佢嘅气势好好。 梗系啊， 全个香港咧就嗰阵时一听只歌咧就知道嗰阵时嘅上海滩就系会播啦、 嗯， 或者今晚会播啦。嗰套劈集又写得好。嗰、阵时诶，我嘅劣徒啊陈乔英咧、 嗯， 啊几个咧夹粉写嘅，咁、嗯、啊都出名。咁呢個上海灘咧，佢係關照住咧，意大利一套意大利片，一套中國嘅小説，係咁樣改編，夾埋改編嘅。咁當然咧，嗰陣時咧就係風魔一時咧，又係嗰陣時咧個主角咧，叫做周潤發啊，系咁啊，做一个浪子。佢、个女朋友咧，又系嗰阵时一绝靓啊，赵雅芝。 哦， 啊，咁呢两个咧就趁 绝配 、嗯，但系拍嘅地方咧非常之简陋啊。 哦， 嗰、个叫坚城片场。 哦， 落雪咧。啲雪都係假嘅， 梗係啦！ 你睇到係笑死人嘅。如果見落雪咧， 得啦，雪花飛飛， 絕對嗰啲係發布膠粒嚟嘅啫。 係啦， 揸把油紙遮，冇人揸把油紙遮擋雪嘅，俾人笑嘅，即係北方人笑。但係咧，無論劇情同埋歌咧，都係 一流。 嗯，咁啊一傳，因為一隔啫嘛，隔一水啫嘛。一傳咗去大陸之後，哇！呢一大陸咧，直情風魔，東南亞唔使問， 咁啊 殺曬，泰國我去泰國，直情咧嗰個第三台直情叫佢轉咗做廣東話轉咗做泰文喎，直情買埋咧呢個。泰國上等榴蓮嚟招呼我哋、 哦， 我唔能食榴蓮嘅、都第一次試上等榴蓮係咁樣嘅滋味。咁、之後咧，星馬泰呢啲地方咧都好行呢只歌，行到點咧？行到出街，不止老歐，不止嗰啲老太婆，後生仔啱啱識講嘢，靚仔。男男女女， 朗朗上口 ，個個都識。咁啊，香港更加熱，一播個音樂就加就識唱啦。浪奔浪流，黃沾嘅詞又啱啱咧個愛情咧 撩動人心啊！ 係 撩動咗民心，所以我話咧呢、這個歌咧算係香港嘅民歌嚟嘅。 香港民歌， 香港民歌。呢個歌唱好多英文版、泰文版、粵語版、台灣土話版、 越南版啊， 越南版乜嘢版都有嘅。日文版都有。咁你話係咪可以當係香港民歌呢？ 咁我哋一般嚟讲呢都把呢啲歌叫做流行歌曲喎。 嗯，係 冇問題。 流行歌曲係咪係民歌？ 即係我哋喺大陸咁多年呢、個概念啊、你如果讲起民歌呢，佢会唔认为係少数民族之歌。 哦，少数民族。 因为好遗憾，你找不到一首代表汉族民族的歌，麻烦你拿出来给我听听、你如果是任何少数民族，蒙古族、藏族、这个什么回族等等，他们都有一个代表 作。高山青那这些是藏族歌呢、 高山青应该是 高山、 台湾的 台湾台湾高山族、台湾族、高山族、 所以漢族是沒有歌的，同時是沒有跳舞的，沒有的， 沒有的， 怪不怪？ 真是怪。 但是你剛才說的，你說《詩經》這些都是漢族的話，那 段時間還沒有漢族，不要玩了。 不是叫漢族嗎？ 你是大統一了以後慢慢先，為什麼是漢族？漢朝嘛， 有漢水， 那段時間還沒融合。 那楚辭那段時間呢？ 未有耐啊！總之未有秦始皇統一中國嗰陣時候都冇呢個概念。 咁啊，到呢個叫做六朝嗰陣時候，漢魏六朝嗰陣時嚇，樂府 係 民歌， 係嗰陣時候有民歌， 民歌就不嬲都有。 樂府體啊嘛嚇，嗰啲應該都係漢族啦，咩孔雀東南飛啊嗰啲咁啊嚇。 文字多过歌曲啊！ 文字多， 佢系有，好似李诗诗啊，好似陈圆圆啊，嗰啲咁梗系唱汉族歌啦。 民族嘅文字咧，传流多嚟咧，你而家唱首俾我听下，系唱唔到噶喎，系真系好难揾到曲调。但系咧，嗰个词字。即係嗰啲字咧就記得到喎、 嗰啲係吟詩作對攞嚟吟嘅。 係啦，真係 原曲係咪漢族定係 原曲都算係漢族 啦。漢族啦， 即係唔係蒙古族？ 啲蒙古達子識鬼咩？ 嗰啲都算漢族歌啦。 但係咧，原曲都係文字嘅。 哦，但可以唱《 黃實甫》啊，關漢 可以唱，可以唱 啊。 咁啊，宋詞咧。本身就係唱噶啦， 有調嘅， 有調噶咯喎。 唐詩咧， 嚇 唐詩， 唐詩當然唱啦， 唱 得。但 我 哋又失咗，失咗 嚇，失咗。 嗰首《丞相祠堂何處尋》 啊， 《丞相祠堂何處尋》 幾時作㗎？ 真 係，以前流傳落嚟嘅。 梗係啦，喂，老實講，你中國人唔識唱，日本仔識唱。 是吗？ 绝对是。 哦， 即是我看过一次这个唐诗宋词这个大会，成班日本仔，是好即是典型的李白杜甫他们那些歌，他们拿汉语唱出来。 唱到。 唱到。 这个不是奇。 你唐代你好像李白那个叫什么赠汪伦， 是。 李白乘舟将欲航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系 嘛？喂，咁我唐朝嗰阵时啊，经常听到呢啲 文人梗系唱啦， 文人唱， 饮到七八分嗰阵时仲唱， 嗰 阵时冇咪啫，都 兴致到咧，就其实嗰啲诗嘅同埋词咧嘅字句咧系可以唱嘅， 绝对系， 系手舞足蹈会舞添。 即係佢係詩係作出嚟俾你放噶嘛， 係釋放你個感情。 但係就即係失傳咗啦，應該 係陰公啦。呢個咧，呢個中國咧最大問題咧就係好多音樂啊嘅古韻咧，都失傳咗。尤其宋詞咧，詞咧有詞牌就一定有佢嘅音調噶啦。但係咧，你而家邊個夠膽講 佢識唱翻嗰陣時嘅詞牌啊！ 就算你掘到墓出嚟，佢嗰啲即係音樂你都唔識彈啦、 啊。即係沈元春咁啊，應該係 啊，冇錯。而家咪而家唱翻 西江月咁啊嚇。 係冇錯。咁當年咧，我有個朋友咧，佢提議。鄧麗君咧就唱翻宋詞，咁啊譜翻個曲出嚟，等佢唱翻，咁啊呢鄧麗君係唱到喎， 唱到 嗰幾隻宋詞嘅， 起碼蘇東坡嗰、那個， 蘇東坡啊，平時幾時有啊？係啊，都唱出嚟、 啊， 都唱翻出嚟。咁啊，當然咧，我相信就唔係古調嚟㗎啦，係而家唱嘅， 而家創作 冇考證， 冇考證㗎，咁啊。呢啲啊，當年咧都係民歌嚟嘅，都係一陣民歌。即係嗰陣時咧嘅啲人開心，要抒發自己感情咧，就唱歌唱出嚟。 老百姓作嗰啲歌咧，佢一定係可以流傳嘅。 係 你月光光照地堂都係民歌啦， 一定係 係嘛？ 嗰啲兒歌其實都可以唱嘅， 絕對係啦。 而家我哋話廣東話的兒歌當年呢一定是民歌來的、在街頭巷尾的小孩子唱 小調 小調、而那時候呢、很多人呢就用這個來宣傳、民歌來宣傳小孩子唱就用來作反、你聽過了 哪支民歌作反的 就是、說、這個呢、這個朝代應該轉啦！ 你話蒼天當死，黃天當 有，黃天當有， 歲在甲子啊！天下大吉， 係 黃巾軍喎。 咁呢啲咧，呢啲啊，喊爛當時咧，都係細路仔唱、或者係普羅市民唱 八月十五殺達子啊！ 係啊，冇錯啊！ 食月餅啊！ 呢啲啊，呢啲喊爛都係嗰陣時咧，興嘅。咁、但系呢啲民歌咧，而家个调子都失传， 好可惜啊！呢啲非物质嘅遗产， 好似木兰词嗰啲， 都系 应该都可以， 都系唱到出嚟嘅。 系啊， 而家我哋话听花木兰咧，木兰词、有冇呢个花木兰呢个人咧，都成问题咧。但系 唔紧要啊， 唔紧要。 佢系创作嘅人，或者佢有个蓝本，或者冇蓝本，或者几个人夹成一个角色。都 得， 唔係問題。 係啊，職職副職職，木人當副職。咁啊，而家就嗰陣時，我僆仔時要背嘅喎。 梗係咯， 嗰陣時唔知 課文嚟噶嘛。 喺而家 唔記得係初二定係初三課文嚟。係 一樣啊，係一樣嘅。個而家唔使背㗎，唉陰公。咁啊押韻嘅嘢，個韻文一定要背嘅。 但花木蘭應該就唔係漢族啦， 嚇。佢唔係漢族， 佢係蒙古族。 啊、 未必， 未必添啊！ 未必，佢嗰个时代蒙古族唔恶，你虽然佢话系黑汗，但系佢未必，佢可能系突厥都未顶， 突厥人都未顶，咁呢个就有待啲专家去考证啦。 佢点样流传落嚟嘅咧？如果突厥 呢咪就係民歌咁流 傳 唱 落嚟 嘅， 即 係傳眾 可能係口口相傳， 傳眾 亦都有可能有文字記載， 有嘅 都唔奇。 好啊，咁啊聽呢只歌咧，正話講咗大輪啦，就係《上海灘》。 上海灘 呢個你選得啱啊，葉麗儀唱嘅《上海灘》， 算句係民歌嚇。 成功散 饭，浪里看不出有未有。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情缘翻百千路，在我心中起伏够。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十四宗是输入病例，其余一宗本地确诊个案同之前个案有关联，冇源头不明个案，累积确诊病例增至5256宗。新增的本地个案涉及一名21岁女子，她没有病征，是尖东帝苑酒店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送往检疫中心。至于14宗输入个案，涉及9男5女，分别由菲律宾、土耳其、美国、英国、印度、印尼、西班牙、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抵港。多个医疗团体和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会面，讨论强制检测安排。其中与会的医学会会长蔡坚表示，政府目前为止似乎有意用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推行强制检测，主要针对有病征和轻微病征的人士，但是会上意见分歧。食物及卫生局回复查询时表示，因应本地疫情反弹，正是研究就强制检测制定法律框架，以便能够更有效地监测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识别感染者及早切断社区传播链，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大众健康。有关法律框架和实施安排尚待敲定，政府会适时公布。巴基斯坦政府解除对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禁令，有条件恢复 TikTok 在当地的服务。巴基斯坦电信管理局说， TikTok 承诺依据社会规范和巴基斯坦法律审核内容，确保上传非法内容的用户被屏蔽在平台之外，由此解除对 TikTok 的禁令。但是 TikTok 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条件，确保平台不得用于传播粗俗或不雅内容，不得滥用社会价值，否则当局会实施永久禁令。巴基斯坦今个月9号以未过滤不道德内容为由禁用 TikTok。 法国警方继续调查47岁教师帕蒂在巴黎郊区任教学校附近被杀害的事件，突击搜查几十名怀疑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住所。据报部分人曾经张贴支持杀害帕蒂的信息。政府又表示正是调查超过50个法国穆斯林组织，如果发现这些组织煽动仇恨，将要求他们关闭。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强调，当局的行动是要发出明确信息，就是敌人不会有喘息的机会。研究历史和地理的帕蒂怀疑因为在上堂的时候向学生展示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上星期五在巴黎西北郊区任教的学校附近被杀害。警方其后开枪击毙一名18岁疑凶，他是在俄罗斯莫斯科出生的车臣裔少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512点，跌9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7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7，瑞士法郎0.91，加元1.316，人民币6.684，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5.93美元，卖出1906.68美元。天气方面，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万8千里，美国总统选举系列。 美国早前因为种族问题爆发多场示威冲突， 事件会点影响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策略呢？时事评论员梁启智， 拜登希望营造一个形象呢，就是比较有同情心的人，特朗普做那样东西呢，就要说所有这些民主党人呢，是会支持暴力的冲突的。 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十万八千里。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星域集团主席邓耀星。 同事为什么会交个心出来给间公司给个顾客呢？因为他都感受到他被用心去对待。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讲到近年最炙手可热的小说，正常人一定会占一个席位。作者沙里鲁尼是新锐的爱尔兰作家，1991年出世的他在26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聊天记录》，之后就被称为新一代的沙林杰。他的新作《正常人》更加被誉为千禧世代的文学经典。 小说讲述两个爱尔兰小镇的高材生由高中到大学毕业这5年的故事，看落高大英俊，个性温柔内敛，是校园入面的风云人物。不过韩美的出身成为他心头最大的阴影，而梅丽安家境富裕，个性孤僻独立，桀骜不驯，是大家眼中的怪胎。 这两条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平衡线，因为康乐妈妈是梅丽安家清洁工的关系，所以产生了交集。两个人私下交往，发展出一段影响彼此一生的爱情和友谊。 正常人被称为千禧世代的缩影，在欧美成为现象级小说。那书入面的千禧世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千禧世代不似旧有制度，崇尚自由和变革，对于事情总是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但是有阵时这些看法并不是真的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为了表达自我而闪现出来的念头。他们一是就怕被人拒绝，所以首先选择拒绝其他人，一是就将人际关系当作最宝贵的资产，他们做的所有事只是为了令人喜欢自己多些，甚至乎委曲自己都在所不辞。 他们活在物质和资讯爆炸的年代，却深陷在冗长乏味的人生。正常人描述的正正是这样一群倔强却脆弱、敏感而暴烈的年轻人。 鲁尼厉害的地方在于， 他并不需要动用到华丽强烈的文字，亦不用刻意地制造戏剧场面，而是用轻盈到好像羽毛般的遣词，轻描淡写他们面临的种种人生转捩点，虽然琐碎平常，但是就极为深刻，真正地示范出大巧不工的境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正常人》，作者沙莉·鲁尼，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就仲有四个字到，咁啊仍然咧马鼎盛主场嘅，有余宇信嘉宾啦，有小弟啦，咁啊红歌与民歌，咁啊刚才啊马鼎盛讲咗咧，有一类嘅红歌咧就系、是、歌颂领袖喎， 系， 咁但系咧香港嘅民歌咧有啲咧系自己。那個音樂，但是實際上的詞呢，就再創作，反而呢是，又不能夠說侮辱，又可以這樣說，可以說呢，有少少呢，調侃，對嗎？即是用普通話用講調侃， 廣東話就講潤， 潤一潤，是，潤一潤， 對不對？聽， 對不對？潤潤咧個士頭婆嘅 嚇，咁都得。 嗰陣時士頭婆咧， 個個揸住個兜啊。 係啊，個個揸住個兜，你話係咪潤潤嘅士頭婆咧？ 我同你讀幼稚園 嚇， 我同你讀幼稚園英皇加冕嗰陣時，一人、 啊、 一人發一個噹噹，你記唔記得 五四年 係啊， 你記得啊？ 梗記得啦，我讀緊 K 三。 係喎、啊，我高你一班， 我同你一個班。 是咩？ 我早读书。 哦，咁啊，你 叻咗。我五四年读小学。 哦，咁你同我同我一样。咁嗰个兜咧就我系挤个玻璃杯嘅。 喂，嗰个兜好靓啊，后尾冇咗我， 紧嚟噶， 非常可惜。 系， 石嘅，石嘅，金银同啲石，石嘅。 哦， 佢系用嗰啲凹凸压出一个皇冠出嚟。 系啊，冇错啦。 记 啦， 唉，你都 记 嘅， 你记得嗰个啊？ 喂，一人一个啊 ，K 三。 嗰阵时咧。是個個擠住兜咧，就有根有據嘅。係嗰個兜，就插個玻璃杯喺個兜上高。咁咧就拎翻屋企喎。小學生咧就每人咧都有一個。 哦， 免費嘅。 梗係啦，派。 你記得啊？ 派嘅。 我都唔見咗呢個兜。 梗係唔見咗啦。 咁啊，嗰陣時係調侃， 但有相為證，揸住個兜有張相。 有張相。我就相都冇。因為當年咧係影相係好困難嘅，唔係咁容易影得相。 你劉館長屋企相機應該唔止一副一個啊！ 咁啊有人有一個同事同我影相，影嗰啲桃花啊，影個大波，影嗰個大花樽都有。但係個伯爺就唔識影相，要嗰啲兜咧，就真係要屋企識影相嘅人，就揸住個兜就係影。嗰時你係好中意著件牛仔衫啊嘛， 好多種。 Cowboy 有時咧戴卜帽， 係 著呢個孖襟衫， 係 即係乜嘢都有啦。總之扮鬼扮馬啦， 總之僆仔 牛仔衫仲要牛仔褲， 係啊，牛仔褲又袋兩把槍。 喂，牛仔褲兩邊有嗰啲穗嘅喎， 係啊係啊， 記得 係記得 一條條嗰啲皮條啊， 係好恨嘅嗰時，好恨僆仔時好恨啊，有呢種 嗱，你講翻紅歌啊，你頭先講個個人崇拜啊，個人崇拜同時咧就提倡奴隸主義 嚇， 梗係啦，喂你要崇拜你要跪嘅喎，即係喺我呢個偉大領袖腳下。你係咪要做奴隸啊？你要放棄自己嘅思考， 佢毛泽东帮你谂埋啦嘛， 嗯， 系嘛？有一首歌， 嗯， 呢个红歌咧系大跃进嗰阵唱嘅，你听下歌词啊，毛主席啊真伟大，叫揸干啥就干啥，吓、啊嗯，他说三面红旗好，揸门就高高举起他， 嗯， 啊，关键嗰句就系、是。叫咋干啥就干啥， 嗯， 即系嗌你做乜你就做乜，你根本唔使谂嘅。 所以讲清后来咧有句说话名言啊嘛，阿宇信你记唔记得啊？诶喺审讯十恶嘅时候， 即 系 佢 话 毛泽东一条狗啊， 系毛泽东一条狗嚟啫嘛，佢叫我搞边个就搞边个。 呢个系大实话，大实话。但系宇信，你头先讲呢个文革四大名曲咧， 嗯， 你应该漏咗一个名曲。 哦， 呢个名曲不但你唱过， 哦， 而且你跳过， 系咩？哦， 佢知啊，应该知啊。叫做咩？叫做中字母歌。 哦，中字母啊！ 你解解中字母啊？咩叫个中字舞啊？ 中字舞啊，应该跳咁样跳噶。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啊啊！点唱？天地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啊嘛。 系冇错啦。 天地，嗰啲咧系好短时间，好短时间。 边个够胆唔跳中字舞？边个够胆唔唱中字歌？ 系。 当时仲有一样嘢叫中字台。 中字咩？ 台啊！ 台啊！ 你听讲过未？ 未听过。 嗱，你问下宇信。 嗯。 当时我哋嗰条村，去到佢嗰条村，六公里系嘛？差唔多啊。 嗯。 六公里，我条村系72，你哋条村几多啊？ 唔记得啦，反正个成。 喂，个村口就冻住。 成个公社就十公里，咁你嗰度咧就差唔多啦，冻我嗰度就。 即系广州。到深圳呢條公路嗰陣時冇高速公路，啲沙 都咁清楚㗎。 切，你使唔使逃港先？你問下劉夢紅，即係廣州零公里，深圳138公里。 哦， 我哋條村72公里。 哦， 佢嗰條村大概78公里。 哦， 佢有個里程碑，咩叫里程碑啫？ 哦，就係咁嘅意思。哦， 里程碑啊嘛。 咁啊點啊？ 個里程碑一公里每隔20公尺，有一個中字台。喂，你應該記得啊？ 唔係啊，一條白色嘅咩嘅啫喎？咩 中字台啊？喺 一條白色嘅棍咁樣。 唔係，喺中公路兩邊用啲水泥整成一個框，好似花槽咁樣。 係， 好似個花槽咁樣。 係， 上邊就攞啲瓦片。砌成呢个咩毛主席万岁啊，诸如此类呢啲简单嘅口号，呢啲啊叫中字台。 哦， 边个边条村如果冇你死得。 哦， 即系嗰阵时嘅中字系对毛泽东表忠， 屋企都有啦， 屋企都有啊。 咁你屋企犀利啲， 你屋企冇。 但系冇，我屋企连毛主席像都冇。 有一段时间，嗰啲有一段时间，呢啲搞咗一段时间，即系67年到69年度。 但系你都识跳啊，头先跳得几好啊，啊，连唱带跳啊。 男女老少都跳。 咁啊，当然啦。 识行路就要跳。 哦，识行路都要跳，即系老而不都要跳。 咁你處住個拐杖跳咧，證明你中啊嘛！ 哦， 啊跛嘅都跳，咁你夠中啦。 我就見過咧，嗰啲章咧就打 後面度， 係啊，打一個中字喺度。 啊， 咁啊有。 佢嗰陣時有好多嘅文革嗰陣時咩毛主席的光輝啊嗰啲咁啊。 我記得毛嗰啲係西藏歌。 掛行去咁啊，毛主席的掛行去。 跟住嗰句就系藏语 啊， 噶啦呀是罗罗， 系你都记得， 藏语 记得啦。佢最紧要呢句咧，个人崇拜提倡奴隶主义，有一句歌词，你实记得嗰支歌嘅，叫做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系啦， 啊，次官你都记得 呢句，我广州传嚟香港啊。 嗰阵时你就 第一开始就天大地大， 不及毛主席嘅， 不如党嘅恩情大。 咁你呢啲咧就嗰阵时都系要咁样嘅教育， 係嘛？唔係包唔單止係我哋啦，你到咗嗰個林豆豆啊，林彪個個女啊，佢做咩要揭發佢老母要外逃咧？咁就係毛主席，即係毛澤東嗰個咩俾佢老 好照 啊，俾佢嗰個即係親人仲緊要啊嘛。 係你就將佢想。你將佢想得太政治化啦！其實真正林豆豆同佢阿媽嗌交咧，就因為佢阿媽嗌佢嫁人。係啊，佢阿媽嗌佢嫁咩咧？就是、政治婚姻。 哦，佢唔中意。 佢唔中意呢個男仔。咁啊，兩母女咧就即係嗌到反曬。啊，佢阿媽就恨鐵不成鋼，你個衰女包嚇！你老豆係接班人，即係我都係政治局委員，你喺政治上唔合格，嚇、你都唔聽政治話， 點算？ 即係話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咧，就係、是、全國人民都係咁樣諗嘅。係係啊， 係。 喂，呢啲唔係話一句説話就算數嘅咯、 要唱出嚟。 唔係，要做出嚟。點做咧？想當年彭德懷被批判。咁組織上面就嗌佢老婆同佢劃清界線，咁話曬都一夜夫妻百日恩啦，咁啊重重打仗咁樣一齊走過嚟，而家你嗌佢離婚，甚至嗌你揭發佢、批判佢，點做咧嚇？好、簡單，一句説話搞掂曬啦！你要彭德懷定係要毛澤東？ 是但揀一個， 揀啦嚇！你如果話、我揀彭德懷好啦。交出嚟一样嘢，党票。 哎呀， 系啊，你都唔要毛泽东咯，党票攞翻出嚟。 咁啊，仔女更加严咧。 佢冇仔女。 哦， 干手净。 好彩。 啊，咁啊，仲有一个即系我总结红哥咧有几大特点。啊，最后一个特点咧叫做大公无私，泯灭人性。 系，大公无私就啱嘅，泯灭人性就。中國人嚟講好難頂。 喂，次官，我哋攞住個字嚟分析。大公咧就冇乜錯啊！我哋喺孫中山紀念館 都 係 大公 啊！啊，雞公夏天㗎啦， 係冇錯， 係咪雞公夏天啊？ 大公 無 私， 喂，我有大公小私得唔得啊？ 都得， 先公後私得唔得啊？ 都得， 無私。 无私就系讲嘅啫， 咁你唔好去死咗佢， 冇可能嘅。 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一啲少少私都唔俾我，你唔会死咗佢，系嘛？所以大公无私就必然泯灭人性。试举一例，吓，庾信你记得几个革命样板戏有一个共识，系咩咧？唔准有男女私情。 是啊，而家做戏都唔准啦。 阿庆嫂， 大庆嫂， 阿庆嫂啊， 阿庆嫂 呢个 无老公， 呢个沙家浜个女主角，你问佢阿庆咧去边啊？走咗去啦，冇老公啊，即系结咗婚等于冇老公。海港嗰个样板戏，个女主角方海珍，党支部书记，你识唔识个老公系庾信？啊！ 佢都系冇， 佢有冇老公啊？ 点解冇？ 两个咯噃， 咩杜鹃山？ 两个咯噃，杜鹃山，嗰个女主角系呢个一支红军部队嘅政委，叫做柯湘，柯庆斯个柯，柯湘，柯湘老公边个？ 又系唔知，冇人识， 冇 白毛女有冇？ 啊，白毛女有大春，你唔好举呢个例子。小铁梅， 唉。 十七岁未有老公啊，咁佢阿嫲李奶奶咧，老公死咗啦。李玉和有冇老婆啊？ 冇啊， 一家三口全部光嘅。啊， 我觉得咧，你头先总结咧有几个特点咧，我觉得仲有一个特点，即系而家咧，即系红哥最鼎盛，中国嘅红哥最鼎盛嗰阵时咧，就应该系五六十年代。你頭先講嘅嗰個咩革命？ 東方紅 咩史詩？ 嗰陣時最巴閉。 東方紅嗰陣時最巴閉，文革又最巴閉。改革開放仲有，但係而家冇。 有。 而家邊個唱到紅歌啊？邊個創邊個創作到紅歌？ 我都話艾士官去去湖南湘潭睇睇啦。 佢係唱嘅係以前個歌嚟噶嘛？即係佢唱嘅，而家你話喺喺邊度唱嘅跳舞嗰啲叫做廣場舞嗰啲咩嗰啲大嬸跳廣場舞都係跳嗰啲五十年代嗰啲歌。 嗯， 即係而家佢創，即係而家個氛圍啊，佢創作唔到啦。 哦， 第一個民歌冇咗，民歌有咩？ 冇啊， 冇啊，啊民歌我睇從五六年嚟到都係冇啊。 啊、 都是紅歌，都是紅歌。嗱、啊，這個改革開放以後咧，紅歌都寫不出嚟。 哦， 你話咩問題、啊、 有一首歌是嗰個藏族很有名的歌手唱的、韓紅都有唱、叫《天路》。 天路， 天路，你話算紅歌定民歌啊？ 咁、啊、有些少，啊、但係就。嗰啲都係改革開放嗰陣時噶嘛， 唔係而家都仲唱《天路》係幾 即係我覺得呢起碼呢十年八年呢改革開放以後冇啊， 嗯 冇啦，啊嗰、那個而家個氛圍啊就唔好，即係嗰啲好多紅歌係咩人創作出嚟嘅咧？好多紅歌係即係叫做解放時民國時代嗰啲人受嗰啲教育， 哦 創作出嚟嘅， 哦。 即係話解放以後的年輕一代咧，佢都好少創作出呢啲歌出嚟。佢嗰啲人即係創作呢啲歌嘅人係民國時代受教育嘅，咩、 嗯、 閃星海啊嗰啲嘛，你係嘛、嗯？都係民國噶嘛。邊、 嗯、 度有邊度有係解放後嘅人創作出嚟、嗯、好嘅，即係流傳得廣嘅嚇、啊。即係呢個係一個特點就係咁樣。 嗯 嗯， 好啊。咁咪好多嘢講嘅，講唔曬嘅，好多嘢仲可以分開嚟討論下。 嗯、 即係紅歌同民歌，但無論如何都好咧。呢、這個題目咧就好適合我哋呢個節目。 通識嚟㗎， 通識講下。咁啊，亦知道咧所謂紅歌係乜嘢，民歌係乜嘢，香港同大陸嘅不同啊。咁啊，明天咧就星期二啦。咁啊，主場咧就係阿岑日飛，佢啊請咗咧佢嘅嘉賓咧就陶國章博士，咁啊講到咧就尼采與超人喎，哇呢、這個深奧啦、 嗯， 一講尼采就真係我都殺冧啊， 玩哲學添啊， 係一講哲學我都殺冧，咁啊聽日聽聽啊岑日飛同埋陶國章講講啦，咁啊跟住呢首歌咧好聽啦， 點咧？ 尹光唱的，系呢只真系 你阿妈大减价， 你阿妈大减价。 呢个民歌， 呢个 都系民歌。 呢个仲系民歌系乜嘢啊？听下呢个先，流民歌， 流唔系流行个歌。 大减价，益你阿爸；大减价，益你阿爸；你阿妈大减价，益你阿爸。养家日夜挨饿唔易，你阿妈大减价益你阿爸，冇家用还有三餐，炒几味捻手超饭，有咁嘅儿妻堪称赞。我人好赌啊，无论早与夜，赌到个人快谢。婆劝戒赌啊，唔愿听佢话，赌到我落咗刑。我穷到窿啊，成日输到直，唉，赌博实难揾食。我成世输啊，人又懵到极，输到我面都黄。你阿妈大减价益你阿爸，养家日夜挨饿唔易。你阿妈大减价。益你阿爸，冇家用还有三餐，炒几味捻手超饭，有咁嘅贤妻堪称赞。细路，你老豆好鬼马，细路，你 你老豆疏爽惯啊，细路男士有责任为顾住头家就要挨死撑。肥婆买鸡一掹晒毛，肥婆都不知点算好，肥婆闹人啊搏命嘈，叫阿妈将只鸡抱向槽。寻晚夜我上海婆闹我，我系冻认错，话佢放狗嚟掉我，我俾狗死追六街六到瞓咗落病床。寻晚夜我上海婆闹我，我系冻认错，佢仲想迷惑我，佢吱吱喳喳巴巴闭闭食蕉未停过。你阿妈大减价益你阿爸，养家日夜挨托唔易。你阿妈大减价益你阿爸，冇家用还有三餐，炒几味捻手超饭，有咁嘅贤妻堪称赞，有咁嘅贤妻。